虽然你不是第一个，也不是最后一个，我却用心爱着，每一天都为你活。虽然你不是第一个。